这脸诉不完人间恩怨，世世代代都是缘，流着相同的血，喝着相同的水，这条路漫漫又长远。红花当然配绿叶，这一辈子谁来陪，渺渺茫茫来又回，往日情景在浮现，藕虽断了丝还连，轻叹世间事多变迁。爱江山更爱美人，那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，好儿郎浑身是胆，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。人生短短几个秋，我不醉不罢休，东边我的美人儿，那西边黄河流，来呀来个酒啊，不醉不罢休，愁情烦事别放心头。谁来陪，渺渺茫茫来又回，往日情景在浮现，藕虽断了丝还连，轻叹世间事多变迁。爱江山更爱美人，那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，好儿郎浑身是胆，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。人生短短几个秋，我不醉不罢休，东边我的美人儿，那西边黄河流，来呀来个酒啊，不醉不罢休，愁情烦事别放心头，愁情烦事别放心头。